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2009年，60多岁的知名相声演员王文林和搭档徐德亮一起创办了海淀区相声俱乐部，定期在海淀区文化馆演出，继续着他的舞台生涯。王文林原名王慧林，他1947年生于北京，是相声大家王长友的儿子。他自幼随父亲学艺，8岁拜刘宝瑞为师深造，12岁就开始正式登台表演，多年来表演了众多的相声作品。他有一句十分经典的语录，就是嘿，这有点意思啊。而受师傅的影响，他的单口相声也别有风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相声名家王文林说的单口相声测字的下半部分。测字的上半部分说到，邵康节在哈德门内摆了挂摊，给一位妇女测字，算她的丈夫33天后回家。33天以后啊，妇女的丈夫果然回家了，她就在第2天给邵康节送挂礼。这个丈夫一不小心把钱都掉地上了，这时邵康节就算出啊，那位妇女要在家上吊。好了，下面呢就请您欣赏这段由王文林说的单口相声测字中的下半部分。 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他男人赶紧漱口洗脸，穿上衣服噔噔噔奔哪儿去了？哈德门里头问去了。到哈德门里头一看，邵康街邵先生刚把这个挂摊摆上。哎呀先生，您贵姓啊？我姓邵。您叫邵康街？是我。哎，邵先生，我问问您，在这个1个月之前有一个妇女让您给测了个堆字，您知道吗？邵康街说，你看我这儿这个一天好几十人在我这算卦，那我哪知道？不是，您算他男人33天回来，有这么8宗事吗？邵康杰一想，哎，还真有这么回事儿。怎么着？这真有这么回事儿啊？哎呀，您可太高了，谢谢您，谢谢您。我告诉您，我就是她丈夫。今天我来给您送挂礼来了。说着话，打这个兜里边掏出一个手绢包来。在那个年间呀，也就是那个年头啊，没有钱包，这个铜子啊、钢镚啊，连这散碎的银子呀，全都拿手绢包着。掏出来手绢包，

每次去小剧场演出都要在路上奔波几个小时，对此王文林从无怨言。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Tank 的《会长大的幸福》。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夜市里逛地摊，送你一副耳环，你很喜欢，一整晚笑声不断。陪你看电影哭完，心里想爱好难，你很感慨现实会害人离散。你说浪漫和贫富无关，是谁让爱灿烂？哦哦哦，在捷运车站，不在乎you